吹几多春秋，堆积几多沙丘，吹拂几多当初，最疑似相守。心中几多争斗，抑郁几多伤口，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。一刻勇于心头，很想抽身出走，谁人能明白。20,000人因由，可否等到一天，某某会拯救？